您以前需要去打猎吗？ 以前生活在集镇上，没东西吃啊，只能出去打猎。那会儿我还是流民来着，一开始学习打猎的时候，什么都打不到，可人总不能饿着肚子吧，所以就得学。 跟谁学？ 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见过山猫，见过狼，见过狐狸，还见过昆虫捕猎。只要跟他们学习，就会慢慢明白自己该怎么做。蜘蛛为了等待猎物，可以一天一夜纹丝不动，山猫为了捕猎或寻找机会，在下风向适合发力奔袭的地形，猎物背对自己的时候，它会毫不犹豫地扑出去。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奇怪，有些事情，例如攀岩，例如荒野上该如何求生，我只要稍微思考一下，便能有最好的答案，就仿佛有人曾经领着我做过一遍似的，那些本能就在我身体里不曾丢失过。还有一件事情我也非常不解，我一直学不会自行车，不是我没有平衡能力，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会有点恐惧，像是以前骑车出过事情似的。 杨小锦听到这里，拉开兜帽看了任小素一眼。他记得任小素说过，自己以前的记忆是一片混沌。任小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做过什么。似乎这荒野生存的本领是一条有用的线索。还有学不会骑自行车这件事，杨小锦也不是特别想知道任小素的过去，他始终觉得自己喜欢的是现在的任小素，所以对对方的经历、身世、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但是他很清楚，其实任小素内心深处对此是有芥蒂的。他虽然基本不提这件事情，但以任小素的性格，越是他不愿意提的事情，他就越在乎。谁会希望自己的记忆里出现十多年的空白呢？所以，如果能帮助任小素找回一部分记忆，杨小锦是非常乐意的。P5092想了想说道， 你在战场中就像蛮子的天敌一样，他们自诩的猎人天赋在你面前不值一提。不过， 结果这时，任小素眼睛一亮， 你看，这话还没说完呢，第一批受害者就上门了。 P5092眼角抽搐了一下，受害者是什么鬼？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呢？然而，下一刻他便看到，任小素面前竟是开启了一扇直径为一米左右的暗影之门。那扇黑色的门内像是个黑洞，仿佛要把所有的光线都给吸进去似的，让人看到便莫名心悸。紧接着，任小素就把一组 TNT 给塞进了暗影之门去。P5092豁然抬头，只听1公里外的地方突然响起巨大的轰鸣声。P5092非常确定，那1公里外的爆炸一定是出自任小素的手笔。只是他有点迷茫了，这位西北少帅手上到底有多少种能力啊？暗影之门最远开启1公里的距离，按说这样的距离已经很远了，但他也有个弊端，那就是在山里这种复杂地形，隔着几百米甚至几十米就看不清楚远处的情况了，所以没有办法精准地通过暗影之门投掷 TNT。 但好在任小素还有老许，他自己都不用出现的，老许就帮他精确制导了。这么一听，好像老许加暗影之门的组合还挺高科技的。一旁 P5092 就默默地看着任小素将三组 TNT 逐一丢了出去。远方轰鸣声不断传来，而后任小素就对他说， 好了，我去前面看一眼情况，你们先留在这里。 说完，杨小锦便具现出狙击枪去找隐蔽的地点了。一时间，整个人的气质都有所改变，刚刚还像是个想借机偷懒补觉的女孩，突然就变成了精悍的狙击手。 P5092 发现只有任小素在身边的时候，杨小锦才会完全放松。一旦任小素离开身边，他就会立刻进入戒备，不再相信周遭的一切。也许这就是一种默契吧，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收敛自己的锋芒，可一个人的时候又能立马独立起来。P5092和杨小锦躲在一块山石后面，他问道， 任小素去干什么了？ 杨小锦想了想， 补刀吧。 其实杨小锦很清楚，任小素是去摸斧子去了，只是这事儿不能让 P5092 看到。倒不是说这有什么天大的秘密，毕竟这西北少帅刚刚给王胜之打电话显摆过排场，现在就跑战场上捡远征军团的斧子，看起来就有点掉价嘛。过了一会儿，杨小锦的微型耳麦中传来任小素的声音， 搞定了，过来吧。 说完，杨小锦带着 P5092 往战场方向走去。 P5092 看着战场中的蛮子尸体突然说道， 看数量，这是一个牙将带领的部队，不过不是满编，竟然都死在这里了。 行了，咱们继续前进，说不定能遇到第二批受害者。 不知道为什么， P5092 现在再听到任小素将远征军团形容为受害者的时候，感觉还挺贴切的。然而这时候 P5092 发觉不对劲了。 等等，先别走。 只见他蹲在一个个蛮子身边，摘下了对方的头盔与面甲。 奇怪了，怎么不是老人？ 蛮子里的老人应该都已经死在火种一战里了，现在他们和王氏部队开启正面战场，肯定不能让老人上场啊。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你看他们的斧子都不见了，我怀疑有诈。 此话一出，任小素的面色古怪起来。之前 P5092 在长城以北的森林里就发现斧子丢失的事情，不过那时候任小素去解释，既然派老人上战场，那肯定不能浪费斧子嘛，一定是他们自己没有携带武器。所以 P5092 刚刚发现战场之中一柄斧子都没有的时候，就觉得这又是蛮子的疑兵之计。他抬头对任小素说道， 这事我们得赶紧告诉王氏，这肯定是个陷阱，万一他们像火种一样中计，大牛山一线战败，同样会影响到长城那边的战事。 哪有那么多陷阱，走吧，赶紧和西北部队会合才是正经事儿。而且王氏不是刚坑过火种吗，这时候还帮他们干嘛？ P5092 坚决地摇摇头， 不行，这是两码事，只要最终的战争可以胜利，那么过去的事情都必须先放下。 可是 P5092 忽然看到任小素的表情，便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只需要稍微联想到任小素刚刚变过的魔术，就立马反应过来了。 这斧子是你拿走的对不对？还有之前在长城以北森林里消失的斧子也是你拿走的。 所以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但 P5092 已经确定任小素身上一定存在着一个可收纳物品的空间。 P5092 心念电转，他开始默默计算着任小素到底有多少种能力。白色面具老许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可巨线黑色长刀他也见过了，暗影之门远程投掷 TNT 炸弹他刚刚才见过，如今又有了收纳物品的能力。 P5092 想了半天都想不通，一个超凡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能力。还没等他想明白呢， P5092 便听到虚无之中传来火车的呜咽声，还有轨道拼接在一起的金铁交鸣之声。 P5092 默默地看着那辆从虚无中驶出的黑色蒸汽列车，然后再默默地看向任小素， 这也是你的能力？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确定王氏在积极迎敌就应该离开了，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与西北步兵旅会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与西北步兵旅会合。 你等等。 P5092 一时间想通了很多事情，他是火种高层，当然很清楚火种在通缉一个叫做王从阳的人，而且这个通缉的人物非常重要，因为对方手里拿着火种一整个实验室的资料，还在圣山搞了很多破坏。可这个事情其中有非常多的疑点， 王从阳送快递向来口碑和信誉都极好，为何会突然出尔反尔呢？还有火种对王从阳的实力评估过，他们认为王从阳虽然是最早一批觉醒的超凡者，但实际能力的威胁等级并不算特别高。但在73号壁垒的时候，王从阳竟然杀了那么多火种作战人员，这非常不可思议。这些事情就连 P5092 也一直没想通。但现在想到那个王从阳可能并不是真的王从阳，而是面前这位西北少帅，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P5092 看向任小素的目光慢慢诡异起来。 东湖一战之中你是不是也在那儿？ 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了？ 圣山时你也在那儿，这个我非常确定。所以王从阳只是想好好送个快递而已，结果却背上了火种最高的通缉令。所以你现在所展现出来的能力都不是你最根本的能力，你的能力应该是复刻别人的能力，这样才能说得通。 有句老话，当你排除一切错误答案后，最后仅剩的答案不论多么不可思议，但它一定就是那个真相。此时此刻，终于有人解开了王从阳的背锅之谜。 你的能力绝对是复刻别人的能力。 P5092 笃定说道，并且坚信自己的判断。 让我回想一下，有谁的能力类似白色面具？许贤楚。 许贤楚也算是西北的一员大将了，所以火种这边就算再怎么不关注西北也会知道一些信息。于是 P5092 马上就能把许贤楚的影子与任小素的白色面具给联系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知道的太多了？ 嗯，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 你看这一路上我都是在跟你商量去不去西北的事情，现在你知道了这么多，那看来这西北你是非去不可了。 来大牛山，任小素除了要确定王氏是否在真的积极迎敌之外，也是想彰显一下自己的能力，让 P5092 心甘情愿的大兴西北。但既然对方这么聪明，那除了大兴西北这一条路以外， P5092 也没别的路好走了。 你把路走窄了呀。 莫名中 P5092 还听出了一丝威胁的味道。等他默默上了蒸汽列车后，任小素说道， 你现在也算是我西北的一名军师了，那你觉得这次中原战争西北应该来参战吗？ 不应该。 P5092 摇摇头。当谈及战术与军事方面的问题时，他立马恢复了惯有的冷静。 相对而言，在没有彻底搞清楚远征军团实力的前提下，178要塞要做的应该是固守原本疆域，而不是贸然来到中原。 怎么说？ 因为西北军并不了解中原的地理环境，也没有在这里作战过，所以万一远征军团势不可挡，那么178要塞的部队驻守西北也同样是在为中原人类保留火种。我所说的中原是指整个壁垒联盟同一个人种。 可如果整个中原都沦陷了呢？你没有想过会有多少人死掉吗？ 那如果西北主力部队到了这里反而被蛮子给埋伏了，最终导致兵力空虚，连西北也沦陷了呢？所以178要塞应该做的就是先将西北守住，远征军团不可能将中原人类全部杀死，只要还有人坚守着一块疆土，以后就还有一切可能。但如果全都沦陷了，反而很难再有希望。 任小素想明白了，在 P5092 看来，如果中原没了，那西北变成了人类新的火种，要先想存续问题，再讨论收复失地。不得不说，对方把种族延续问题摆在了心中最高的位置，一切策略都是为了这个来服务的。没有对或者错，只是人类差点灭绝之后，便会诞生火种这样满心执念的组织吧。 你看，你现在都开始为西北考虑问题了，这很好嘛。 其实我直到这一刻，内心里对大兴西北的态度都是拒绝的，只是拒绝失败了而已。 蒸汽列车轰轰烈烈地朝着西北方向行进，那里是张小满所统领的步兵旅所在的位置，右玉山。路上任小素邀请 P5092 一起打斗地主，然而被对方平静地拒绝。这一路上 P5092 所做的事情就是用每分每秒去补充关于西北的知识，有任小素口述的内容，还有一些任小素随身带的地图。 P5092 认真地在地图上写写画画，标注出自己心目中的军事要地，愣是让他标出了200多个序号。 你标的这些都是什么？ 如果以后有人从中原出兵去西北，那么这些战略要地就是和敌人周旋的最好地形。 你是认为蛮子会打到西北去吗？我虽然认为面对远征军团这场战争会很艰难，但我不认为他最终能够战胜火种与王室，主要是王室。我认为一个打算统一中原的人一定准备好了充足的力量，不可能无法应对远征军团。 唯独让人担心的是王室的态度。任小素觉得王室迟早在这场战争中还会再坑火种一把，到时候蛮子长驱直入，包括火种、孔氏在内的这一线壁垒居民、流民都要遭殃的。任小素甚至会担心王室弄巧成拙，坑了别人的同时也坑了自己。 P5092 看了任小素一眼， 我担心的并不是远征军团，我担心的是王室。 原来是这个意思，说不好会有一战吧。 说完 P5092 开始继续研究起来。车内的三个人都没注意到天空中有一头鹰隼一直跟随着蒸汽列车，仿佛十分好奇的样子。鹰隼在天空中看起来很小，那是因为它距离得太远了。实际上这头鹰隼完全由能量组成，一展距离甚至长达8米，当属空中的庞然大物了。这头鹰隼在跟了蒸汽列车一段时间后便掉头向北方飞去，一路越过远征军团飞抵草原。一片帐篷在草原东北方矗立着，鹰隼忽然朝着下方的哈桑落去，而后化为一股紫色的能量汇入哈桑的体内。自打饮下神明赐予的血酒之后，哈桑、何古言、胡兰奇三人便觉醒成为超凡者，而这鹰隼便是哈桑的能力。他转身向王庭大帐走去。草原人躲开了远征军团，但原本打算去东海捕鱼的计划忽然搁置，暂时停留在了这里，并没有继续东进。哈桑走进灰暗的大帐之中，颜六元正在和小玉姐坐在火堂旁边。颜六元戴着的青面獠牙面甲看起来威严无比。哈桑恭敬道， 主人，雄鹰已经飞了回来，也带回了您想要的消息。 说吧。 南方的战争已经爆发了，北方的那群人正分开两条阵线，分别与火种和王室打仗，暂时还看不出来谁胜谁负。176号壁垒应该被屠城了，那里如今只剩下尸骸，成了野狗和秃鹫的狂欢之地。这才春季，便有大量苍蝇迷生，当苍蝇飞起时黑压压的一片，遮天蔽日，非常恐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176号壁垒应该被屠城了，那里如今只剩下尸骸，成了野狗和秃鹫的狂欢之地。 颜六元叹息一声，他没想到176壁垒最终还是毁了。 还有其他事情吗？ 哦，对了，雄鹰在战场间隙中看到了您所说的南方火车，不过奇怪的是，那火车铁轨可以自己铺就，而且还能翻山越岭，太神奇了。 颜柳元愣了一下， 火车是4节的还是16节的？ 小玉姐的手忽然攥住了自己的衣角，却没有多说什么。 回禀主人，是16节的。 旅长，第四团的团长和第三团的团长又吵起来了。 又一山里，一名作战参谋对张小满说道， 这次又是为啥事儿啊？ 应该是第四团团长说他们第四团战斗力更强，所以理应由他们做前锋，这种事情第三团该靠边站，结果第三团的团长生气了。 这一天天的都叫什么事儿啊？既然他们精力这么旺盛，那就让他们吵去。你给他俩说，都给我站到军营门口吵架去，不到天黑不许停。 又遇山中临时军营里乱糟糟的，王运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忽然开始质疑自己大兴西北的决定是否太过草率了。事实上，张小满晋升的速度太快了，不到一年前还是连长呢，然后升了团长，没多久就带了一支旅来中原。这晋升太仓促，出兵也太仓促，张小满实在是没有准备，他都没能跟其他人学学怎么当旅长，就被赶鸭子上架了。带100多人，带1000多人和带几千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行军打仗的人数绝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就完事了，不管是物资调配还是行军进度以及手下军官的平衡都是学问。所以张小满最近急得嘴角都起泡了，一天到晚都是让他上火的事情。某一刻他真的有点担心，还没等他们见到蛮子，自己人火拼起来了。178要塞驰援中原的步兵旅在右翼山里已经驻扎了好几天了，张小满如今也不知道该带着部队去哪儿，大家一时间全都闲了下来，搞得好像来度假似的。哎，别说，右玉山的景色还挺不错呢。此时纪子昂正坐在军营里拿着一张照片仔细端详，这是大忽悠让人送来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看样子是纪子昂老婆孩子的近照。张小满瞥了一眼， 自打这照片送来以后，你就天天拿在手上，照片都快被你摸烂了，看着像是一个壮汉，怎么一天到晚都惦记着儿女情长啊？ 纪子昂身高1米9，身材又极为健硕，这副模样捏着一张照片傻笑，确实有点别扭。 你还没老婆孩子，等你有了你就明白了。对了，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没结婚生子呢？ 张小满今年30岁，在如今这个时代确实是早就该结婚生子的年纪了。毕竟这个时代里有人30岁的时候孩子都15岁准备上高中了。 哎呀，我以前也想过呀，前些年差点和一个女人结婚来着，只是和她处对象的时候她家里人不同意。 哦，家人不同意？是她爸妈嫌你穷？ 那倒不是，不是他爸妈不同意。 那是谁不同意啊？ 纪子昂更疑惑了。按理说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最有可能受到的阻挠通常是来自父母，如果父母都没说什么，家里还能有谁不同意啊？ 唉，他老公不同意啊。 旁边正喝水的王运扑的一下把水全都吐出来了。张小满看向王运， 你在这幸灾乐祸什么 啊？闲着没事干呗，不能幸灾乐祸一下吗？ 闲着没事干就找点事干。 呵呵，你就说咱们来这右玉山几天了，有正事儿吗？你是旅长，那你倒是说说咱们下一步干什么。 对啊，咱们下一步干嘛？ 你才是旅长啊，这种问题你反倒问我们？ 其实这才是张小满最头疼的问题，与下一步要干什么这个问题相比，团长之间吵架的事情都是小事了。西北步兵旅来到右羽山后直接驻扎在这里，不是他们不想打仗，而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打。 别拿什么人生地不熟来找借口，中原地图全在我脑子里，你现在说去哪儿，我指定能给你找最正确的路线。然而你现在连该去哪儿都不知道，你这不靠谱的样子跟大忽悠简直一样一样的。哎，你俩真没啥血缘关系吗？ 张小满顿时急眼了。 我告诉你，你这可算是人身攻击了啊！再提这事儿，老子要打人了。 来啊，我一个超凡者还怕跟你打架不成？我让你一只手， 有种你让两只。 我说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此时王运的那群兄弟们还有步兵旅的作战参谋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拦架的打算。这两天王运和张小满吵架差不多一天一次的样子，不过很快就会和好，至于怎么和好全靠季子昂和稀泥。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与其吵架伤和气，不如各退一步一起骂大忽悠吧。 行。 一场风波化解了，季子昂嘬着牙花子想，起码178要塞的部队内部气氛还不错，虽然这俩人老是吵架，但起码张小满从不拿旅长的官威说事儿。等这俩人骂完大忽悠之后，季子昂突然说道： 哎，这事儿啊其实不怪张小满没主意，虽然王运你知道地图，但咱们来之前王氏说的特别好听，与我们一起协同作战，结果我们到了右玉山以后，他们压根就没打算跟我们共享作战计划，以至于咱们现在连蛮子在干嘛都不清楚，确实没法主动出击啊。 看到没，这儿还有个明白人呢。 那就先侦查吧，我的这些弟兄啊，别的本事没有，侦查渗透全是好手，等搞清楚情况后啊，就不用等王氏的作战计划了，我们自己行动也可以。 这就对了嘛，大家一起商量对策，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 你说你自己是臭皮匠就行了啊，不用带上我们。 好好好，不是三个臭皮匠，是三剑客。 哎，不对啊，来之前你也说了，这支部队其实是你为少帅带到中原来的，那到时候实际控制的人也会是他，这是你亲口说的对吧？ 没错啊，我是这么说的，而且上面也是这么暗示的呀。 那少帅人呢？既然是给他带的部队，那你现在都是联系他呀？ 我要是有他联系方式早就联系了，这不是没有吗？难道我喊一声他就能出现？少帅，少帅你在哪儿啊？ 可是话音刚落，山外忽然传来了蒸汽列车的呜咽声，张小满顿时震惊了。还在打宗室的时候，张小满就见识过蒸汽列车，当时他们在车上还被宗室的装甲旅追过来着，所以当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上突然响起蒸汽列车那标志性的呜咽声时，张小满第一反应就是少帅来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指挥权。右玉山附近是没有火车铁轨的，除了任小素的蒸汽列车以外，也没别的东西可以解释这声音了。当黑色的蒸汽列车翻山越岭出现时，那车头上的烟囱还喷吐着黑色的烟雾，王运等人清清楚楚地透过车窗看到任小素的身影。王运怔怔地对张小满说道： 你这嘴是被谁开过光吗？ 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像在骂人啊？ 不过大家这时候都没空在意这些，所有人都关心一个问题，任小素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也太巧了吧。蒸汽列车在驻军门口停下后消散，张小满激动地走上前去。 哎，少帅，可算又见到您了，昔日一别。 打住打住，你怎么变成这副德行了？上次你也没这样啊。 您看上次您还不是少帅吗？ 说人话，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在希望传媒的报纸上看到你们要来右玉山，所以在火种帮了点小忙之后就找过来了。 一旁的杨小锦白了他一眼， 杀了几千个蛮子，那叫一点小忙吗？那大忙算什么？直接把远征军团给打掉？任小素把 P5092 拉到前面来。 介绍一下，这位是火种公司的 P5 将领，以后也是咱们西北的人了，大兴西北。 P5092 面色挣扎，但最终没有反驳什么，只是一旁的王运看着这一幕顿时就惊了。他以前是孔氏的人，与火种打交道绝对不在少数了。要知道，想从火种间谍嘴里问出点什么，那可是太难了。所以孔氏后来抓住火种的间谍，基本上也就是例行审讯，都没打算能让对方开口。可任小素就不一样了，这货竟然把火种 P5 级别的高级将领都给撬回来了。王运看着 P5092， 他见过 P5092 的模样，是在照片上，可他有点不敢相信，所以确认道： 麻烦问一下，你的编号是多少？ P5092。 王运倒吸一口冷气，他可是清楚地记着每一位 P5 级别高级将领的资料，而这 P5092 向来是火种里面最棘手的内容。孔氏前线部队的指挥官如果听说对面的部队是 P5092 的第三师，就会特别小心谨慎。可以说很多孔氏军官听到对方的部队番号就先认怂了。孔氏内部曾有人多次提议暗杀 P5092， 因为对方是近些年最有可能接替最高指挥司令的人选。而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也大兴西北了？这他妈大兴西北也太魔性了吧。 P5092 看向王运： 你认识我？ 认识啊，太认识了。 P5092 29岁，喜欢吃苹果，部队整修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独处，家在24号避雷广兴路278号，家里只有你一个人了。 P5092 愣了一下， 对我这么了解，难道是孔氏的人？等等，你是孔氏那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吧？我对你有印象。所以你们调查我的住址和喜欢的食物，是准备毒杀我吗？ 没错。不过现在我不是孔氏的人了，也不用考虑怎么暗杀你了。 你也大兴西北了？ 对，我也大兴西北了。 过去的敌人突然双双大兴西北，这场面看起来异常喜感。 看，西北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广大贤士，求同存异。你看看，你们这像不像是童话故事？女巫原本是要给白雪公主吃毒苹果，结果在西北的感召下，双方一起放弃前嫌，投身于西北建设之中。 P5092 和王玉的脸都瞬间黑了。这时候 P5092 看向军营之中，只是这一看他便愣住了。 这支部队的长官是谁？为何部队驻扎得如此杂乱无章？士兵与军官也无所事事。等等，门口那两个人是团级军官吧？他们两个怎么还在吵架？ 我就是西北第六作战旅的旅长。 P5092 斟酌了半天才说的不是那么难听。 你该好好整编一下这支部队啊。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P5092 的职业病就发作了，他压根儿就见不得军队管理如此混乱，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178要塞的部队向来以纪律严谨、战斗力强著称，怎么看到的和想象的不一样？ 啊，是这样的，在一年前我还是个连长呢，结果吞并宗室之后，部队扩张，导致我也跟着连升三级，我现在还在学习阶段，并不是个称职的旅长。这次带队出来，其实是我帮少帅把部队带出来的，具体指挥权还在他手里，怎么打仗他说了算。 那你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吧。 说着他就旁若无人地直接朝指挥部走去。张小满在后面看向任小素，他心说，这货说话也太不客气了吧，哪儿跟哪儿啊，就跟你学习一下。任小素低声对他说道， 这 P5092在带兵打仗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你好好看，好好学。 结果还没等任小素说完呢， P5092 回头看向张小满， 还愣着干嘛呢？ 召集所有军官与作战参谋过来开会，我要半个小时之内了解部队的现状和兵员情况，今天要彻底整编部队，三天之内就要见到成效。 当 P5092 身处指挥官的位置上时，这个人的气场与平时截然不同起来，俨然一副部队最高长官的口吻，并且雷厉风行，容不得半点拖沓。这时 P5092 看向任小素平静道， 你不会觉得我在夺权吧？ 不能够，这部队怎么带全由你说了算，你现在就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了，军营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自由出入。 军营自由出入这种事儿，刚好与之前任小素在火种的待遇对应上了。 P5092 淡定自若地点点头， 这原本就是你让我来大清西北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我所宣布的命令，违令者要受军法处置。 第六作战旅里所有人都很清楚，这支部队来中原以后到底要接受谁的指挥，如今任小素在西北的地位已经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了，放过去封建时代这就是储君呢，而且还是没有兄弟相争的那种。虽然有些老将们还在观望，但大家也没明着反对，所以当任小素说让 P5092 接管指挥权后，张小满则直接开会的时候都坐在旁边旁听，不发表任何意见。不得不说，张小满这人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他很有自知之明，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可以干多少事情。不过他也在努力学习，人总要成长的嘛。刚刚王韵给他小声说了 P5092 的来历，张小满就忽然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好的学习机会。这时第六步兵旅的四名团长和副官、作战参谋等军官全都坐在指挥营帐里，默默地看着长桌尽头的陌生面孔 P5092。 路上的时候张小满就给他们交代过了，这是少帅从火种外面挖过来的人，是非常厉害的指挥官，以后跟咱们一起大兴西北。大家迅速心领神会，这些年大兴西北的人才也不算少了，虽然有些人水土不服和西北相处不太融洽，但大部分人都是有真材实料的。当然也会有人在私底下埋怨，说是什么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所以有心想看看这位火种指挥官到底有什么能力。此时任小素与杨小锦坐在一旁旁听着，任小素对杨小锦说道， 刚刚我 肃静，作战会议里不允许窃窃私语。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会里不允许窃窃私语。 任小素顿时愣住了，然后笑着答应道， 哎，好的。 其他军官们面面相觑，这 P5092 胆儿挺大呀，竟然拿少帅立威。倒也不是说少帅是个多大的官，说起来少帅手上并没有实权，大家得罪了少帅也不怕丢了饭碗，西北没有这种事儿。可问题是少帅武力之高啊，拿少帅立威不怕私下里挨打吗？反正在座的各位都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就瞅少帅以前干的那些事儿，他们加起来也不够少帅一个人揍的。 P5092 确认任小素的态度后，便平静地对其他军官说道， 现在来汇报各个作战序列的兵员情况，我需要了解第六作战旅的实际情况，哪位作战参谋来说？ 结果王韵突然开口说道， 我来说吧。 任小素看了王韵一眼，他之前就好奇这王韵的脑子很好使， P5092 的也很好使，但俩人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也不知道俩人在一起合作会有什么样的碰撞。 那你来说。 第六作战旅实际是个加强旅，全旅有四个团，因为没有后勤补给线的关系，全是步兵团，其中第一团1497人，第二团1501人，第三团1419人，第四团1521人。 其中第一团中三年以上的老兵为1410人，第二团为1011人，30岁以上的士兵第一团为310人，第二团有过参战经验的老兵第一团781人，第二团为691人。 王韵说起这些数据的时候如数家珍，竟然有零有整的全都记在了脑子里。在 P5092 到来之前，他将这些数据全部调查清楚了，原本是要说给任小素的，结果来了个更懂行的 P5092。 这些数据看起来很平平无奇，但一名出色的指挥官会明白，老兵新兵在一支队伍里如果比例不同，那么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会截然不同，所以光看人数是没有用的。这原本是 P5092 要主动问的事情，他还担心这些军官答不上来呢，却没想到王韵抢答得一清二楚。 很好。 结果这时王韵忽然皱眉， 不对，第一团30岁以上的士兵不是310人，抱歉，是311人。 没事，记错一个没有关系，影响不大。 不是记错，是有个人今天过生日，所以第一团30岁以上的士兵是311人。 这下包括 P5092 在内的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世上还真有记忆力如此变态的人物。有个笑话说，三个人被敌军俘虏了，然后敌军说，只要你们每个人能回答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就放你们回去。三个人赶紧说好。于是敌军问第一个人，你们部队里有多少人呢？第一个人回答，1000人。于是他被放了。于是敌军问第二个人，你们部队有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呀？第二个人回答，1000人全是男的。于是他也被放了。然后敌军问第三个人，这1000个人都叫什么呀？第三个人死了。但这种问题根本难不倒王韵这种变态，他真能全都回答出来的。这时王韵继续说道， 现在我来说一下关于武器装备的分配问题。 这下王韵连每个团里有多少子弹都说得一清二楚，更别提多少重机枪多少手雷几组 TNT 了。王韵一边说， P5092 一边拿笔将这些数据全都记录在本子上。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P5092 便对整个第六作战旅了如指掌。任小素在一旁看着，他发现 P5092 的眼睛越来越亮，似乎随着他对这支部队深入了解后，气场也在不断的变化。虽然现在在第六作战旅还没和蛮子打仗，但任小素忽然觉得把王韵和 P5092 挖去一起大兴西北似乎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呀，这俩人是强强联手啊。然后再加上他和杨小锦的统治战场能力，一支作战旅说不定也能对整个战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P5092 合上本子对所有人说道， 休息半个小时，接下来我要对作战旅进行编制调整。如今的兵员分配虽然很平衡，但战场上平衡有时候也会产生致命的缺陷，我需要有人能攻坚克难的同时也有人能够坚守阵地。分工不同，各个步兵团的人员配置也会有所不同。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张小满忽然好奇道。指挥营帐里的气氛已经不再松散，总有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 你的记忆里有中原这一带的地形吗？ 有。 P5092 想了想便说， 我来说条件，你帮我把这个地方给找出来。相距大牛山50到70公里，接近水源，然后距离远征军团撤退路径王甘岭只有两个小时路程，有险要地势可以据守，且不易被发现。 这林林总总的条件竟是让 P5092 说了三分钟时间。而后王韵站起身来打开一卷地图，然后指向右玉山东北方向的一个位置， 这里左云山。 P5092 面带笑意，他忽然对任小素说道， 现在就算你不让我大兴西北，我也不想走了。 在此之前 P5092 来西北 是实在没地方去了，而且又迫于任小素的武力威胁，所以来西北看看这里的人是不是真和任小素说的一样。所以自愿的成分最多只占三成。那时候 P5092 心想，他打算去坐牢是想去清静清静，与火种部队的过去做个了断，然后出来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如果西北也不符合他的喜好，那他就回火种坐牢去。可现在不一样了，与王运合作过以后， P5092 忽然觉得自己以前所见过的任何搭档都黯然失色了，这才是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有的搭档呀。你要什么数据他都了然于胸，你想要什么战略位置他只用思索一下就能在脑海里立马得出答案。这种得心应手的指挥让 P5092 有种完全掌控了军队的感觉，这是完全不同的。以前他总是觉得部队里哪里有问题，但 P5092 又不擅长去抠一些细节，所以出了问题却不知道这问题背后的一些根源。可现在知道了，知道得清清楚楚。这就像是用脚趾夹着钢笔写字和手指拿着钢笔写字的区别，对于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来说这是天差地别的。在 P5092 和王运彼此的身份上，俩人是完全平级的，同样是被任小素给带来大兴西北的人，所以本身没有什么级别的高低。双方在作战指挥上以搭档相处，王运是他的副官，私下里俩人迅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这种友谊是战友的友谊，是彼此信任的友谊，更像是知己。相比之下，张小满和王运那种共同骂大忽悠骂出来的友谊就显得有点劣质了。突然之间张小满还莫名有种受冷落的感觉。这时候任小素看向张小满， 对了，你爹呢？ 王运和纪子昂默默地看向任小素，大家都没接话，结果张小满先破口大骂起来， 老王八蛋还敢在少帅面前占我便宜。 任小素看得莫名其妙，王运小声解释道， 张小满的亲爹另有其人，大忽悠是在骗人的。 任小素哭笑不得，这大忽悠搞什么鬼。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